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3号，星期二。在我们节目之前呢，是旅行号1073啊，他们是天南海北世界各地啊，到处周游。有人说，如果把旅行当成我工作的一部分，那么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呢？那今天呢，我们开场话题就聊聊这个事儿吧哈。有一个姑娘，她去应聘一个叫旅游体验师的职业。在她的想象当中，这个工作是这样的：这个月去马尔代夫，下个月去法国，住在最豪华的酒店，体验一下人生，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发个文章，第二天随随便便一看，哇，10000多个赞呢，然后继续开始下一个旅程。他以为这个职业就叫做旅游体验师。等他真正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些好的酒店是不需要旅游体验师去体验的，他需要体验的是那些在地图上找不到的酒店。住进去之后，需要记录床是否干净、是否卫生、安全情况怎么样、睡觉有没有噪音、服务员的态度怎么样等等等等。当旅行的全程都需要关注这些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多少心情去体验人生了。哎，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旅游体验师看起来很美的一个职业，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职业在外行人眼中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光鲜亮丽。当然现在随着媒体的报道，大家对于很多职业的本质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这个雾里看花的感觉。那么有人说这叫做职业艺术照。今天的开场话题呢，就和大家来说说你怎么来看透职业的艺术照。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你觉得每一个职业都会有艺术照吗？ 对，差不多。 差不多。这照美了还是照丑了呢？ 艺术照肯定是照美嘛，卖家秀嘛。 所以说每个人都会被艺术照骗吗？或者是会被他吸引进去，然后掉到一个坑里，然后不能自拔吗？ 差不多，就是他如果不了解这个职业有什么真实的东西，他可能就容易。 那所以说这有风险呗。 对。 有可能是他很享受。 嗯。 也有可能呢他根本就承受不了。 对。 那怎么来看穿职业的艺术照，有什么方法？ 就是跟那些真正干那些职业的人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问那些人说，哎，你觉得你这工作一天都是什么样的呀？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吐槽的地儿啊？主要问这个，问有什么吐槽的地儿？ 那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有吐槽的地方。 对。 如果你对三个职业都很感兴趣，又问了三个人，三个人向你吐了不同的槽，那怎么办？ 那你是挑一个，你挑一个相对来说不疼一点的。就肯定都疼嘛，但是有一个可能稍微轻一点，那就选那个呗。就都有坑，就是找一个你愿意忍受的坑就行了。 就是刚才华兴一开始的说，每个职业都有艺术照，也就是说每个职业都有那个你不所 你不为人所知的艰辛的那一面，或者是很让你失望的那一面，每个职业都是如此，所以说你要在这些失望、意想不到、困难、艰辛面前挑一个你能接受的，那就人和人不一样咯。 对，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大的人容易被职业艺术照所吸引呢？ 多大的人都容易， 多大的人都容易，不是说刚刚要毕业的、要进入社会的人吗？ 对，这是一种，然后自己多以后也有， 为什么呢？ 一直都有。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职业干的没意思了，然后他听到别的职业觉得挺好的，于是他就去了，然后结果去了之后就发现那是个火坑。 那他去还能去得了？ 有可能跳槽了。 那这里面其实是不是还谈到的就是说，除了职业本身，还有公司的艺术照，或者是行业的艺术照、 啊？对，企业的艺术照、行业的艺术照、职业的艺术照都在一起。 那你跟我们分别解读一下，职业的艺术照有什么不一样的？公司和行业的艺术照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是，职业是涵盖公司和行业的。 是的， 就职业等于企业加上职能，就是等于行业加上职能加上企业吧。就是你所从事的行业。然后你在这个行业，比如说这个主持人，对吧？广播主持人行业就是文化传媒，然后公司就是这个职能就是主持人，然后组织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吧 ？OK， 然后这三个里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好的地方，就你能听上去很好的地方，也有听上去很就是真正一聊发现里边有很多让人觉得很糟心的地儿。对， 好。那么首先我们是要看行业还是要看这个职业呢？ 都看，就是这些全都看一遍。 好，那行业里面有什么我们容易看花眼的地方，看走眼的地方 啊？比如说那些热门的行业，比如说什么现在流行的什么互联网啊、文化传媒啊、教育培训啊，对吧？那些热门的行业大家都愿意去，然后好像显得很有钱，但很有可能那些热门的行业往往都是天天加班，然后从早上8点钟、9点钟就开始上班，一直上到晚上10点，然后工作强度很大，没有任何自己的时间。 好，所以这是行业，就是看似这些行业的人在社会上很多人都羡慕， 对， 但是这个行业本身就注定了他们， 对，就是你看的是月薪很高，但是你算时薪啊，你不要算月薪，你一算时薪就会发现时薪也并不那么高，因为他们工作时间长。 好，这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啊，就是小米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透露，雷军每天都半夜1-2点才下班，中午饭是3-4点吃，晚饭是11-2点吃。那么2017年小米的市值营收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还这样，老板还这样。 对，企业这个中国的很多企业老板都其实挺焦虑的。 好。那这是回到公司了是吧，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恐怕刚才你说的有这样的问题。那公司呢？ 公司也是，公司有企业文化的问题，就是就是你可能会跟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可能不搭调。比如说有的很多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就是中国的这种它有传统的这种文化在内嘛，它有很多公司的企业文化叫家文化。家文化就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就你看上去好像哎呦有跟中层有多个什么部门大家都讨论着，然后最终拍板的还是老板。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能你自己像90后年轻人自己有好多想法，进到那个公司里边就特别那个特别受不了。 好，那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被职业艺术照、公司艺术照和行业艺术照所误导的话，我们应该找几个人去聊天， 就是越多越好，就是我的观点就是多多益善。然后你可以先去找那个现在网上搜一搜这个公司，比如说这个公司特别能容易搜嘛，你搜某个公司，然后你在旁边空格搜一个骗人的，就挑骗人俩字儿， 骗人的， 然后就可以或者差评俩字儿，然后底下就可能会有不同的那个论坛，包括对里边去就会讲这公司里边有什么问题，可能能搜到哈，因为有些人会表达。 那如果我们老是被这个负面的信息所影响的话，怎么能够对这个公司或对这个职业产生一些积极的心态呢？ 有艺术照嘛，艺术照不就是积极的心态吗？就反正有艺术照嘛，因为如果一个公司连艺术照都没有的话，那谁会去啊？就连搜都不会去搜的嘛，对吧？ 就是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公司的那些表面的东西啊，感觉上要好一点。不管是在人前还是说自己的虚荣心作怪还是等等，是不是？多少还是要就是 承担一些公司它正反两面所给你带来的影响，是吧？ 嗯 嗯， 嗯，这个职业艺术照，刚才华兴说了，每个阶段的人都有可能被误导，这是因为可能我们真的是不了解其他的行业都在发生些什么变化。 嗯， 所以说呢，一旦自己要转型的时候呢，也会苦恼啊。 嗯， 有的人他可能没有像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啊，被这个职业艺术照所吸引。因为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了。 嗯， 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也是一些朋友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哈、啊、所面临的困惑。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的问题，实际上在上周我也问过另外一位职业咨询师，我们看看两位不同的职业咨询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分析方案。这位朋友呢，他还没有毕业，在一家证券公司实习，七月份毕业之后才有底薪，现在只能靠业绩。但是他说，我现在时间很有限，我想要出去跑，就是业绩高一点嘛。 嗯。 但是呢，又没有时间去看书，他要学英语，要写文章，还要考投顾资质。那么他想过要舍弃一些东西，可是呢，这些都是长期要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只是上班时间工作，赚的钱呢又不够他花，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哎，华兴，你的建议是什么？ 嗯，我想想啊，我要是他的话，我会看我这个，一个是实习的这个经验，还有一个我考这个的东西对我未来下一个工作的哪个价值更大。 嗯， 因为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时间不够用了，我时间够用，我当然两个都可以干了，对吧？ 对。 我时间不够用了，所以我就得去挑哪个对我下一步的工作的价值更大。 嗯，上周我是做了这么一个假设， 嗯、 我说如果你的那个英语也好，论文也好，是要为了毕业而用的话， 嗯、 那先把这些过了再说。 嗯， 我不知道你赞同不赞同。 他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还是博士？ 嗯，本科。 然后如果他那个英语和那个什么，如果他能对付着及格的话，是不是也能毕业？就他有底线嘛，他有原则底线嘛， 对对对， 对吧？也就是说，我不努力的话，或者我对付对付，没是不是也能拿那个毕业证？ 嗯，就我的前提是你要拿到毕业证 啊。对，就是如果他觉得不需要花太多功夫也能拿毕业证，那他就就不需要太那什么。 对，如果你需要在上面投入，要不然拿不到毕业证的话，那别的都舍弃，你赞同吗？ 那你就舍弃一部分就行了，就是两边都舍弃一部分。 嗯，好，那如果这个。不是说你不好好投入时间好好学习就毕不了业的话， 嗯， 他应该怎么选择？ 那就不是，那还是得看就是他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他的下一步是深造还是就是通过这个实习积累经验，拿这个经验去换新的职业。 嗯 嗯，就是就业还是就业。 嗯， 他说是以就业为目的，就是实习经验很重要。 嗯， 他说是以这个就是看他就业的那个，看他就业的那个方向是什么。他就业的方向是他是在那个就是 证券 公 司， 对吧？ 他 要是就业方向是分析师的话，那就不需要考虑这个，就不需要实习，而是需要好好考研，读一个经济学的、金融学的，或者是这种什么对这样的硕士。 很明显，他说他要考投资顾问。 对，如果就那我们就得看投资顾问对学历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就 你反推嘛。不一定吧，投资顾问是干嘛的你知道。 嗯，投资顾问就是给大家哈建议一些这个股票啊做一些这个包括其他的资产买入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和分析。 不是。投资顾问分成两种类型，一般来说在很多这个证券公司里边，虽然标榜的叫投资顾问或者叫做理财规划师，说白了就是打电话销售卖这个理财产品和卖这个开户这个推销大家开户的， 嗯， 所以他想清楚这 个最基础的工作。 对，然后呢，再高级一点，投资顾问，比如说叫什么证券分析师什么之类的，这个呢是在对这个每天是要对各种各样的股票或者各种类型的行业来去进行证券分析，分析完了之后要去写分析报告，然后并且能够给一些这个决策的啊，这种证券分析师必须硕士，而且得是名校硕士，不用考虑。 嗯，像他目前的这个情况，很显然，我认为未来就是说，像你所说的第一种情况。然后呢，还顺带的营销一下公司目前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因为我接触过啊，达到几万块钱了，就可以进入他们的这种财富管理了。 嗯， 啊，他们也会定期的啊，给你介绍一些这个股票的信息， 嗯， 包括一些其他的产品的信息，你就可以买了啊，就是。一些初级阶段的哈，投资顾问他们的这个工作，当然你所说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更重要一些，但是他目前似乎还没到那个阶段，也许是往那个方向去 发展。 他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他做第一种的投资顾问的那个经验是不能成为第二种投资顾问的经验的。 好，那问题也就是说他应该是出去跑还是回去好好看书？ 哎，对， 就看你未来想做哪种投资顾问。 对， 是不是？ 对，就这意思。 好，理清了啊。 嗯， 但是现在赚的钱还不够他花。现在眼门前的好像钱还不太够用。 嗯 嗯，那该怎么办？ 他的那个了解一下，在他身边跟他一块跑的人有没有赚钱赚的多的。 嗯 啊，如果有赚钱赚的多的，去观察一下，偷学也，或者你就直接学也行。 赚钱赚的多的肯定不是说目前在看书和写论文的 啊。对，那就看他怎么看。对啊，看他怎么跑的，怎么那什么的。 嗯， 然后去赚钱就完了。 嗯 嗯， 如果这个赚钱真的是影响到他现在的生计的问题的时候，那还真是不能够含糊，是吧？ 嗯嗯 嗯，那就好好努力去跑。 嗯 嗯， 或者也许他整个选择都是错的。 嗯，整个选择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想做证券行业的投资顾问，他得先看证券行业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整个这个行业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啊，或者叫行业发展阶段。如果正好是在衰退的发展阶段，而且未来也看不到什么太多的行业的发展的话，他不应该选这个行业。 嗯， 应该换个行业。 反正这个行业呢，也是有大小年，或者是啊， 对， 跟熊市牛市连在一起的。 对， 是吧？ 对， 啊，从大的角度来说，华鑫的意思是说，你还需要再看一看啊，你是否进入了职业艺术照的这个误区。 嗯 啊，或者说你自己想象当中。 嗯 啊， 就他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以为投资顾问就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办公室里边给那些客户都纷纷的过来，然后他帮着客户来去根据他的财产来去做分析，你这部分财产干嘛，那部分财产干嘛，才不是。 嗯， 投资顾问就是拿个电话，一堆客户的名称，然后给你打电话。所以各位那个，你们肯定也经常接到过投资顾问的电话。 嗯，好。嗯，这个也分级别是吧？ 嗯， 目前来说的话呢，他可能，也会受到或多或少受到职业艺术照的这个误导，是吧？ 嗯、 想象当中未来的工作是那样的， 嗯， 但实际上可能不是， 嗯 啊。好，那华鑫刚才说的最后这一点，我觉得反而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先选择好你的职业方向， 嗯， 然后再决定接下来这选择是在外头跑，还是说自己看书， 嗯 啊，写文章、 嗯， 或者是做一些这考试的准备。这个应该是后面的、 嗯、 是吧？ 嗯 嗯，后面这个更多的是这个战术的问题。 嗯， 前面那个职业的选择才是战略的问题。 对， 嗯，好，不要被目前的眼巴前的事儿所误导。其实很多人都会受到手头工作的一些影响和杂七杂八的一些事儿的影响。 嗯， 既影响了情绪，耽误了时间，也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太多的重心。 嗯， 往往忽略了诗和远方。 嗯。 华鑫，你告我们怎么才能够跳脱出来啊？看看更远的未来。 没什么可跳脱的吧？你就是多看看外边的世界就好 啊。多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个很重要。 嗯 嗯， 要、 嗯、 找人做咨询，花点钱。 好多跟聊聊天，是不是？ 嗯， 确实也是啊。就是说，我们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嗯， 一心只做眼前的工作。 嗯 嗯。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扎扎实实的钻进去啊， 嗯， 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得更好。那你怎么来处理这种矛盾呢？ 还是那个，就看你什么状态吧。就是如果你觉得特别无聊的话、嗯、你就到外边看一看。如果你觉得特别焦虑的话，就把首先手头的事做好。 嗯，我个人认为还是得结合起来。为什么呢、嗯、因为可能在你最好的年华的时候啊，你可能专注于你们目前的公司和这个产品以及项目。 嗯， 你没有意识到外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嗯， 对。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的年龄也不行了，或者说你目前所做的这个事儿在外头也用不大上了，那就麻烦了。 嗯。嗯，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人是可以一心二用的嘛。 嗯 啊，本来就是你长了两个眼睛，长了两个大脑，两半大脑， 嗯， 两个耳朵，不就是一个是专注你自己，一个是在看外界世界吗？ 嗯，是。你看现在确实年轻的人呢宅了很多，除了工作之外呢，也不喜欢太多的和别人见面的这种接触。 嗯， 你觉得会不会因此而失去了了解这个世界的一些 机会呢？有互联网啊，有互联网，手机就可以看很多外边的世界。就我要想了解一个世界， 那会不会也是这个互联网艺术照呢？ 因为有互联网的好处就是很多人会在互联网上说真话的，就是对。 但是我总发现互联网上面呢、嗯，有一些文章或者是一些公众号吧，它总有那种夸大或者说标题党啊，或者是 虚幻某一种形象的这种嫌疑、 嗯、 就比如说现在这种电视剧一样， 嗯， 啊，拍都是霸道总裁、 嗯、 是吧，偶像， 嗯， 嗯，所以给的是那个什么照吗，是那个时尚啊，不是叫什么照来着，卸妆照嘛，就是对吧， 对，在互联网上有时候 能搜啊，你再搜一下他的卸妆照啊， 嗯 嗯， 当然互联网的信息确实是很多， 嗯 但是我总认为有时候就看你接触的哪一类的信息，当然你接触的越多也许就越好、 嗯、 但也许来说你接触的那一类信息对你来说造成了重大的误导的话，反而进入了一个你想象当中的虚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再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负面的消息，就是你看一件事情一定得从几个角度来去看， 嗯， 最重要的角度就是一个是看这件事情的正面消息、正面价值，然后还有第二个重要的就是看这个事件的负面价值。任何一件事情都一定有负面价值，不用去想太多。 好、 嗯， 那综上所述啊，就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被眼前的事儿所牵绊，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视野放得更加的长远一点， 嗯、 我们的接触面应该更广一点。 嗯， 那这种接触。应该来自线上和线下， 嗯， 尽量的呢是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的去了解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以及我们身边的一些相关的行业正在发生的一些变化， 嗯， 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全面的评价一下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前进， 嗯， 接下来再处理好手头的事儿，哪个是优先的，哪个是次之的，啊，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听起来就很美好，不会赖太乱、太累、太焦虑、太迷茫了。一切都会想象的这样吗？我想不会的。还有一些朋友的问题啊，我们下面来说说这位朋友。即将进入广告，广告前我来说他的问题。他说来北京也有十来年了，去年年底裸辞，在上家公司大大小小也是一个管理层的领导，但是公司啊比较小，也就是六七十人，做 IT 的，主要是给各种金融机构做业务系统的生意。好听一点叫互联网产品，网上说35岁中年危机，真正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这事儿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三月份开始找工作，开始的时候非常慎重，没找几家，后来发现根本没人理我，后来开始审视修改自己的简历。那么上周开始几大平台基本都投了，少说也投了600个求职意向，我觉得他应该是那种系统自动帮他投一部分啊、 嗯、 结果依然是哎呀不太好啊。你看啊，是这样，最先打电话的是保险公司，几乎我知道的所有的保险公司都给我打过电话，然后是猎头公司，差不多也有那么四五家。保险公司啊，就说打电话这事儿，不同的人做事还真是不一样，其实大家意思都差不多啊，根本不看简历，主要是拉一些25岁以上的人，这样的人呢有一些人脉资源，还有钱自己也可以买啊，反正不是员工也是客户。当然拼命的拉人，真正让我行动的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啊，于是呢我就去听看看他是怎么给我洗脑的。果然啊，如果人都可以认真分析是不会被忽悠的，我感觉整个招聘都是被精心设计的好的，为了消除卖保险的没好人这种观念，他们下的功夫还是很大，什么百万年薪比比皆是，好像只要是个人就可以拿到一样简单。在我看来，其实保险是胜者生存的。想通了这一点，我开始对未来比较担心。实话实说，想找一份，用他的话来说啊，30来万年薪的工作还不是很难，但是未来怎么办呢？我是一个搞业务管理的，其实有几个老板的朋友都可以给我一份工作，但是我却不太想去，因为对他们比较了解，我自己每天都是度日比较艰难，和我上家，他们自己啊都是度日比较难，和我上家公司也差不了太多。再来说创业，创业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笑话，最近10年一直在创业公司，清清楚楚地看到老板的酸甜苦辣，也看得清自己的能力，在没钱的时候我应该是抵不过的。今天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说2010年的时候马云和魏哲以及阿里的中共铁军的事儿。再查了一下中共铁军的做事风格，让我想到世人只看到阿里现有的风光，却没有看到阿里创业时候的艰苦，回想起自己的艰苦，放弃的辞职，有一种无名的悲伤。辞职穷3月，换行苦半年，想到这里我才明白，是不是去保险公司才是对的呢？又回去了，好像他看的挺明白的啊。 嗯。 可是看得很明白，对他来说， 他又犹豫，就好像有些人是什么事儿都看得懂，可是自己在选择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做。华鑫给破破题。 如果真的从解决方案来说，一般30多岁到40岁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再去打工就很难了。只能靠关系，靠人脉关系来进入了，因为如果在企业里边包括互联网公司一般不会招这样的人去。然后剩下的靠人脉关系去保险公司卖保险，就是一种卖人脉的一个套路。 首先华清是分析了一下为什么没有人给他打电话。是吧？ 所以他就没必要去投那个简历了，他应该把简历打磨打磨，然后去找一些相关行业的过去的人脉关系，过去的同事，过去的上司，然后让他们帮着看看找有没有什么机会。 事实也证明他应该走这条路。 也不是应该，是他没办法。 因为他之前没走这条路嘛，所以说没有人跟他联系嘛，除了这个让他去做保险嘛。 对。 对吧？ 对。 好像他对于创业也看得很清楚。 对。那得看他怎么创业了吧，他可能看的那些创业可能都是比较就是在过去传统型的，什么我开个厂子呀，做一个产品啊，什么希望融多少钱，然后融多少钱完了之后大卖的那样的创业的方式，那样创业方式确实很苦。而且现在也不太适合做个平台什么的，就是那种啊。也不是叫不适合，现在创业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那个阶段应该是10年以前比较热门的那个阶段。 实际上他看得很清楚的是，没有钱的时候他可能扛不住。他还没有说自己的想法模式的问题，他谈到的其实是 对他看到的可能都是那种创业，就是我们叫产品型创业，就是他要做个产品啊，做个平台啊那种创业。 对， 但是如果你说我就做个服务，比如说我开个什么，楼下开个餐馆，是 就靠你自己的 火锅店 劳动力。 对，就是那种，当然肯定也有可能会失败了，但是不会让你烧你自己特别多的钱。就不会说你钱都烧完了，然后血本无归那种，因为还有一些创业可能就是能够快速能挣到钱的，但是肯定不会挣得特别多了。比如说开一个那种叫做短租客栈啊什么，就那种，就能马上有一定的收入。 好，即将进入广告啊，广告前呢想问两个问题，大家一起琢磨琢磨。第一呢，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裸辞，自己现在有一种无名的悲伤啊，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该不该这么做。第二个问题是，保险行业有错吗？他一开始好像对保险行业有很大的这个抗拒，他现在觉得好像是不是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呢？稍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作为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近两日天气以阴为主，并且有降水天气，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我们的老朋友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华兴，我想问你，35岁了，该不该裸辞？在你还没有太多钱的前提下， 不是，也许他裸辞是有可能，就不知道他有什么原因啊，这件事儿不清楚。 对， 也有一些很多很难以忍受的原因，那没办法。 嗯，那如果就是世界那么大呢？ 他可以先去世界看一看，我请个假行不行啊？ 对， 嗯， 就是你先投投简历试试。 对啊，然后那个跟领导说，哎呦，想休息休息，请个假，请一个月假，这个请开出一月病假来，然后那个 开出一月病假，那这个大事儿 啊，所以搞点什么病呗，对吧？ 别啊，心病可以啊，但我认为呢，就是说，确实很多事情呢不能一时冲动，特别是30多岁了，是吧？ 嗯， 在工作这个事情上，还真的不能够说走就走，特别是你还没有积累到那么多的财产的前提下， 嗯。 但已然是这样了，对吧？已然是这样，用他的话说是辞职穷3月，换行苦半年，而且还用他的话来说，我找一份30来万年薪的工作不是很难。 嗯，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就是说，爷我出去挣钱那分分钟的事儿，现在我还连个馒头都没有呢。 不，他可能是认为，不，有可能他去挣30万年薪，30万是不是很难，是可以去的，但是可能很累。可能还是又回到了他之前裸辞前的那个状态，他不想要那个状态。 你看，就是原来想象的很美好，就是说，你看我出去肯定还会有机会的，对吧？ 嗯。 结果呢，投简历也没机会， 嗯， 别人找我也没太多的机会。保险公司我们另当别论，一会儿再说哈。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又说那我现在去找朋友是吧？去他们那上班，年薪30万不成问题，是不是？ 嗯。 啊，但是我觉得未来好像不爽。 嗯， 所以我还是不去吧。 嗯， 这听起来怎么有点怪怪的呢？ 也不怪，这挺正常的，就是。 那你去啊？ 这个我理解，他不是，但是他去了，他就得去那儿卖半年，至少给他朋友卖半年。 嗯， 卖半年完了之后，如果他要不爽，他等于那个机会又没了。 那问题是， 他要影儿，他拿到这个30万的那个，他的这些30万的选项是影儿不发，这箭一旦射出去了， 嗯， 就没法转了。 是，所以你看现在有几种选项、A， 是吧？已经辞职了嘛？A， 去保险公司，这个很快的入职， 嗯， 是吧 ？B， 没有工作， 嗯。 C， 年薪30万， 嗯， 但是好像自己不太爽、 嗯， 是吧？ 嗯， 感觉好像很累， 嗯， 每天压力都很大， 嗯。 选哪个呢？ 选那个他最能忍受的呗。 最能忍受的保险公司是吧？ 但保险公司的那个问题是，保险公司跟他签的是经纪人，保险公司不跟他签劳动合同。 万一保险公司他也看不上呢？ 表演公司 ABC 仨都没有一个。 不是，他首先是这样哈，这个因为有人找我咨询过，说那哥们也不太懂，然后就跟我说，哎呀，保险公司跟我说，哎呀，能挣多少钱多少钱。刚毕业两三年，然后另外一个是做留学顾问，然后给7000，然后那保险公司说以后能挣2万、3万、5万呐、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保险公司你可以去啊，但是你还可以去找去留学公司留学当咨询顾问，因为保险公司给你签的经纪人合同啊，经纪人合同是不给你签劳动合同，不给你上三险一金啊。 嗯。 你的保险公司你可以兼职嘛，对不对啊？保险公司跟所有的人都是只签经纪人合同，不签正式劳动合同的。 嗯。 真是的，所以签啊，保险公司签完了之后，继续该找其他工作，找其他工作呗。 嗯，所以保险公司是一个， 保险公司是一个创业，我认为就是 不是一个，就是刚才华兴所说的那种，签劳动合同跟保险公司直接签劳动合同。 对对，这就是一开给你让你开淘宝店，你卖个保险，不就是这意思吗？那个就是那个或者什么微商。你在微商说啊，我给你推这给大家推荐哪家保险公司？ 很明显，你要做了这个就不能去做别的，因为你的精力有限。 你看，你可以做这个兼职做一下，因为不是保险公司有很多时候是看人脉的。比如说，我微信朋友圈5000个人，我自己就买一家公司的保险，然后我在这家公司保险，然后理赔什么也挺好的，我自然就可以去就搞微商去宣传这件事儿啊。 对， 啊，所以 前提就是你对于这个事儿不抗拒。 对 啊，不排斥，没有什么有色眼镜去评价他。 啊、 我觉得你在里面要是干得很好，也很好，没问题啊。嗯、 对啊。 但如果你要是对这儿一直都很抗拒的话，你又觉得人家好像是洗脑啊，这那的，什么精心设计好的招聘这样的，带着这样的观念、有色眼镜去的话呢， 那 还不如去那30万的呢。 不是，那再多签不是，就是首先这个保险公司这个选项不是非此即彼，我选了这个选项，其他我就什么都不，这是可以兼职干的。 不，他现在只有。30万和保险公司这两个 没有，保险公司这个选项永远都是可以兼职干的，因为是经纪人，不跟他签劳动合同。 但 他可以签个30万的劳动合同，保险公司呢，我先签着签一劳务合同无所谓吧，我可以不开单呀、 嗯， 我就这么混着行不行啊？然后呢，我在那30万的那公司里边做到一定程度，然后人脉变得更多的时候，然后我说，哎，我这还代理什么什么什么保险，完事儿了。如果有一单就挣一单提成就完了。 但华兴你想简单了，他那30万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干的。所以他现在还不想去呢，他还不想去呢。 就是、首先，我们再去澄清一下，这两个选项不是选了这个就不能选那个，选了那个就不能选这个的选项，这是不存在的。因为保险公司给你签的是经纪人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当然，你可以跟保险公司说，我要签劳动合同，你得给我上三险一金，你给我发工资，你给我发底薪，你不能光看我提成。嗯、 但是， 那如果保险公司同意，这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 对。但是尽管劳动合同上不是非此即彼啊，在时间精力安排上你都挣了那30万了，还有精力干这个保险吗？ 可以啊，就是我跟一个客我干了30万了，我跟一客户谈那什么了，然后吃饭饭局聊天，然后我说哎呦家里边怎么着，你说哎我正好代理保险公司的保险。你看过那个有一个电影叫《不见不散》， 嗯， 90年代的电影对吧？那葛优这什么都代理，我还是什么墓地的 agent 啊，是 对吧？ 但是在现实过程当中呢，他现在不是纠结吗？是吧？ 嗯，所以这是不能纠结，这是没必要纠结的。就是保险公司那个不是个选项， 嗯， 就那个东西可以加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保险公司先排除， 嗯， 好吧， 嗯， 那就没工作和30万，你选哪个？ 哎，对，或者自己 创业， 自己创业开个什么店， 创业他已经否定 了，投点钱什么之类的， 嗯嗯。所以我觉得那就30万呗。 哎，对，那就没得，就是如果没得选项，就只有一个选项，那就要么就在家歇着，要么就挣那个。 对啊， 嗯。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明白， 嗯。 但是呢，他意思是，他还不太想去， 那就在家歇着。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不是有点矫情 呢？也不能叫矫情吧，反正那就在家歇着呗。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个事儿，就是叫谁疼谁改变，他还不疼呢。嗯、 对对，像我这岸上人特别着急， 嗯， 是吧？ 嗯。 好，啊，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些保底的话呢，其实你要裸辞也还好，对吧？只不过能干多久，那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啊。很多人就没有这保底呢，你有这保底，当然也会焦虑啊。每个人不一样。 嗯。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回保险公司这个事儿。 嗯。 干保险经纪代理人这事儿， 嗯， 我觉得挺好。 嗯。 真的，就你哪怕把这当成一个你全职的工作， 嗯， 全职投入的工作， 嗯。 在35岁这个阶段，我也不认为是一个什么用他的话来说， 没好人没有出息的人才干的事儿，我不这么认为。有很多很优秀的保险经纪人， 嗯，就是首先保险经纪人不是一份怎么讲，不是一份打工，保险经纪人你可以把它看作就是你在开一家淘宝店或者在开一家微商，你这个淘宝店卖的是 A 公司的保险产品。当然保险经纪人我不知道他那个保你跟保险公司签的保险经纪人协议是不是排他的，如果不是排他的你可以跟多家保险公司签协议、 现在有这样的产品，一个保险经纪人可以代理很多家公司， 并且你可以货比三家，然后呢你自己买哪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你就推给你的客户哪家公司的保险。 嗯，就我们现在从职业的角度来说说保险经纪人在35岁这个时候去选择的话，哎，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或者说挑战和风险？ 优势就是他有点人脉关系，35岁，然后他可能自己已经买了一些公司的保险了，就是这种销售，这种销售都是我信什么我就卖什么，我就可以卖什么，就是我并不是在卖这家公司的保险，我是在给大家，在给那个我的朋友来做这种分享。 嗯， 哎，我自己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好，你看那个，啊，每次交他还准备了交费，他还准备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而且这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怎么样，就我那个很了解啊。对，而且保险公司最后有保监会来去保护，就算出了问题，比如说最近这个对吧，某一些保险公司出了一些问题，但也有保监会嘛，对吧？所以这个这是可以的， 那就是干的好不好的问题了， 对， 就是怎么干的问题了， 对， 是吧？ 嗯， 那用他的话来说，胜者生存，胜是那个剩下的胜， 嗯， 就是这个是一个淘汰率很高的行业， 所以我就不知道，但我就不知道他跟保险公司签的经纪人合同到底是怎么签的。比如说你3月不开单，这个经纪人你就不能做了， 嗯， 还是说反正你一直可以做，你只要开单你就可以那个有提成， 嗯 嗯，这个我不知道保险公司现在怎么那个来 能不能做，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谈。你自己不开单，你自己还愿意在这待下去吗？ 不开单也不用待啊，我可以干其他的呀， 就这意思嘛，就是说你可能就不坚守这个事情了嘛，没那么的执着了嘛， 对， 嗯嗯。所以就是具体到就是怎么做保险才能够提高业绩的问题， 嗯，对对， 哎，所以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对， 如果说认为这个行业是有问题的话，那我觉得你恐怕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这个事儿的话，就做不好。 对，就是如果他自己不买保险的话， 对， 那就别买了，你就别去保险公司工作。 对。 对吧，如果你觉得说我自己加钱我就留着我自己，然后我以后生病我都有社保或者都有其他的，我不需要商保，那我觉得 OK 也可以啊，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嘛，对吧， 对 啊，那你就别去保险公司工作，你因为你自己都不信嘛，对吧，那如果你自己也已经买了一些保险，然后你也发现保险确实给你有一定的理赔，你也觉得这么算起来从财务管理来说有一部分钱进入到保险里边是算有保障啊，是有保障的，并且你也相信买什么类的保险是要靠谱的，那 OK， 那你就可以去代理这家保险公司的某几类保险产品。 前两天我在通州采访，那是在搞一招聘会，然后呢我在现场就遇到一个带着孩子来看招聘会的一位女士，我问她，我说你是干嘛呢，她说我带孩子来玩玩，顺便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做保险，我说你是来干嘛的，她说我是来招人，就跟他聊了聊， 嗯， 他原来呢就在这个文化传媒行业工作， 嗯， 哎，用他的话来说呢，又辛苦还是不挣钱， 嗯， 他冲我笑了笑说：“你在这行业你知道啊？”我冲他点点头， 嗯， 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做这个感觉怎么样？”他说：“我还能照顾家庭，另外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挺难的，前3个月很艰难，基本上没怎么开单， 嗯， 后来慢慢的。”也就打开局面了，没有他想象当中的那么难。 嗯， 这是一位30出头的女士。 嗯， 所以我想说的是，就看你怎么来认识这个行业，以及在这个行业当中是怎么来进行学习和提升的。 嗯 嗯，如果说没有太多的这个工作的话，或者说在这个年龄段职业竞争力又不是很高的话，华兴，你认为保险是不是一个可以给你兜底的？这么一个职业， 不是，这没法兜底，因为你可能一辈子都开不了单，就是他不给你底薪嘛，兜什么叫兜底嘛，就是给你底薪嘛，对吧，他不给你底薪，就是个人就能去做，你什么学历都可以去做，看你本事， 嗯，那对啊，看本事嘛， 就说白了这就是你开个淘宝店，你开淘宝店能兜底吗， 嗯， 对吧，所以这不是个兜底的职业， 就是这只是一份职业，就是如果你这个水平高，然后这个能说，然后并且你也相信你卖的产品 OK， 你可以去靠这件事来去挣钱。 嗯， 说白了就给你开个淘宝店，采购点东西，然后高那个设计价格高，然后再卖出去，一样道理，就跟创业一样，不要把这事儿当成那个，当成我这去打去某个保险公司打工，没有这件事儿，你签的经纪人就是个创业型的工作。 嗯，那它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你很难开单。嗯、 对，可能很难开单，但不会浪费你的钱。就创业，你比如说你真的创个业，你还得自己烧钱，开门店，开那个什么，那个开公司什么这些，你都得往里花钱。保险公司你去当个经纪人，一分钱也不用花，最多花点你时间。 嗯， 对，你就这么想就行了。 嗯，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位朋友的选择啊，我认为呢，要我认为，你现在这个经历。你要进入保险行业，你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和培训的。 嗯， 啊，包括你在前期要开拓，还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得考那个有一些什么理财规划师的证书，有一些那个上岗证书啊。 对，用他的话说是换行苦半年，半年之后还未必能结果， 嗯、 对吧？ 对对对， 或者是结一点果。 但这个创业已经是成本很低的了。 嗯 嗯， 那你为什么不去挣那三十万，挣那几年再去做保险呢？ 啊，也可以，不是他也可以，现在就去学个保险，学个那个考个证嘛。 经历不行嘛，我们来一个最优的选择嘛。 不知道 啊，三十万整天苦呵呵的是吧？然后你还去干别的，你没那精力了，最后人不行了，扛不住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不能老想着诗和远方，还得要现实一点。为啥呢？因为你兜里还没有那足够支持你去看诗和远方的财力，是吧？ 嗯。 先把这个眼前的这个钱挣了，然后再说未来的事儿啊。你看他这个阶段和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太一样啊。 嗯， 大学生还可以再试错，他再试几年的话，就只能就像刚才华兴所说的开个淘宝店。 嗯， 来看这位朋友的一问题哈、啊，他这个是一个招聘方面的问题。他说我公司招了一个员工。在试用期满之后呢，签了用工合同，不久就收到这个员工前工作单位的邮件，大意呢就是这个员工把他前东家告上法庭，并且得到赔偿。 嗯， 我们收到邮件后只能认了，只能在合同期满后慎重处理，免得惹麻烦。在这个员工合同期满后，我们公司就不和他签约了，并且还给了他赔偿金。结果这才刚过半年，就收到法院传票，他又把我们给告了。 嗯， 我想这个人估计是去哪个公司，只要你解聘他，他就会告你，很恶心。 嗯， 不知道哪里能够查到这种用工的信誉品德的方法，杜绝招到这种垃圾人。 啊，这人不垃圾，我觉得。 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告啊，包括他和上家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嗯。 但是为什么华兴说？ 因为他员工能胜诉，一定说明企业有问题嘛，对吧？你自己有本事你合法呀，你守法不就完了，你守劳动法不就完事儿了吗？ 但是企业也许是自己意识上面的问题，管理上面不专业。 对啊，所以员工帮助企业完善自己的管理嘛。 嗯 嗯， 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失败乃成功之母，是吧？ 嗯， 你的每一次跌倒都是你迈向终点的加速器。可以这么理解啊。 嗯。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怎么来杜绝这种人呢？ 不杜绝呗，就是你企业守法就行了。 那有的时候，百密总有一疏啊。 看背景调查呗。 嗯 嗯， 背景调查。 对，一般来说，这种员工你要面试的时候，你面试都有一个过程嘛，叫背景调查。 嗯， 就背景调查之后，那个就需要让员工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就是他的那个。前企业的这个上司或者前企业的同事就做大量的背景调查、 嗯、 然后会有第三方背景调查公司来去做做这样的背景调查。 嗯， 然后背景调查完了之后，可能因为你他都把前企业给告了，前企业肯定知道他，然后就那个， 我觉得前企业估计对这个员工也恨之入骨，是吧？ 嗯，所以 你在我们这一家 背景调查不就完了吗？ 对，干了坏事儿、嗯、我不会让你在下一家得逞、 嗯、 结果呢晚了。 嗯 我觉得这个企业前面那个企业还特意告诉下一家单位，那证明这家企业知道这个员工的去处。 嗯， 那这家员工以后再去哪里，你这个企业可以再做这样相同的事情吗？ 对，就是企不是他，首先是这样， 让他无处可去， 所有的企业都能去做背景调查，就是一般来说面试的时候都会去做背景调查，越高的岗位做背景调查就会越正常，太低的岗位做背景调查的成本太高嘛，比如说我招一个月薪4000的，啊，调查啥呀，对吧？我要招一个月薪50000的，那我肯定要做背景调查，看看他之前的履历是否是真的，然后之前的企业的口碑到底怎么样的， 嗯 啊，对吧？这个是必须的， 但问题也不知道他这个员工一个月挣多少钱，那么作为招聘方来说的话，每一个员工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的话，工作量也不小呢，对吧？因为 他没办法，那你只能说就是这种 2000的也烦你，4000的也烦你， 这个员工的这个所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应该在企业的风险损失范围之内。什么意思？就是企业应该准备一部分钱作为风险金，这个风险金就包括了企业里边有些员工来去起诉企业，而且确实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做好，导致了企业需要赔偿给员工的这笔钱，这就跟一个人一辈子都会丢东西一样 啊，这就跟那个航空公司超售一样 啊，对对， 是吧？这家航班肯定有那么一两个来了没座位的， 对， 你就准备好给人钱， 对， 前几天我就赶上这事儿，赔300块钱， 就一样道理。然后还有就是我妈有一次丢什么，丢钱包还是丢手机了，哎呀，手机又丢了。我说这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一辈子丢的东西的比例跟这个人的收入的比例是一样的，你丢的东西越多就意味着你未来挣的越多。 都要这么想的话，这位朋友就不会这么火气大了，是吧？但确实在这个用工过程当中会存在这样的人，我听到这样的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试用期表现特别好，一过试用期就不好好干，等着你开他，还不是说像刚才这情况是，合同期满了不续约，其实合同期满不续约，肯定他是从别的地儿给你找茬了，因为你按照法律规定，你可以不跟他续约，也可以跟他续约，对吧？那还有那种就是，你觉得这公司在这个人在这公司里待下去，可能整个公司都要黄那种。必须明天就得让他走。 那什么人啊？那个人他们影响力会那么大吗？我一般是这种人啊，一般这种人如果比如说这个和那个叫什么试用期满了之后他就不好好干，然后等着你开他，那这种人应该也不是在企业里边很骨干的员工，也不是企业里边的高管，很有可能就只不过是企业里边的，我们会把企业员工分成 A 类 B 类 C 类员工， A 类员工就属于那种很骨干的， 你知道在创业公司老遇到这样的人， 他们都是很多都是 C 类员工， 但是创业公司人不多，都在一起， 那我就会让他那个什么，我说你回家，我给你开工资， 养着他，是吧？ 我就养着你，我就耗着你，咱们拼呗。 你看，华兴他想得开啊， 我给你开最低的工资，我给你按照国家的那个什么什么，给你开最低的工资，好不好？我养着你，但是对于他来说是杀自己的时间，你这辈子时间你愿意浪费啊？ 华兴这是知道有不知道的创业公司，你知道吗？他们就觉得气不打一出来啊，一开始要死扛到底，最后就觉得，因为。就像你一开始所说的，你公司自然有做的不规范的地方。 对啊， 那这个员工他也知道一些你公司不规范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创业公司，某些创业公司为了息事宁人，想我给你钱赶紧走。 对，也可以，就给钱赶紧走也可以。我们原来创业就是有一些员工就是觉得他不太靠谱，然后就在试用期，然后我们那个后来大家就跟老板就跟我们那创始人一块商量，我们老板说就让他走吧，给他赔一个月的那个工资就完了。 是啊，但很多人就认为。不能让这坏人得逞，在我这儿是吧？得逞了还会去别的地方骗钱？ 不，他人家不是骗钱，我觉得这是他利用了法律的一个，什么叫漏洞哈？就是法律的规则来去那个来去什么？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作为公司守法是很重要的。而且我甚至我觉得这样的员工如果要是挺懂的话，我甚至请他去做这个。员工关系，就是你不是挺懂劳动法的吗？来，你给我讲讲劳动法到底啥样。 所以华兴的意思呢，是要把这个坏人啊，善于利用他啊，为社会提供这个正能量，让 啊，对对对对， 各个公司都合法的来治理自己。 对，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要辞了他，你说我这是裁员，我这是要把他裁掉，因为而我自己作为公司又没有什么太多的。非法理合法理由，对吧？就这个我知道那个劳动法里边那个真正合理裁员的特别麻烦，那你就给他补一个月钱完事儿，因为他也不可能，你就 N 加 N 就是那个什么嘛。 所以回到这位朋友的问题，怎么杜绝招到这样的人？综上所述啊，就是你的公司正规了。 你要么就你公司正规，要么你不正规，你就给他补这月钱。 要么你就把这个补偿金留出来，是吧？ 对。 但事实上呢，其实很多公司哈、在初创的时候哈、很多方面还真的是不太正规的、或者说呢自己都没有那么多精力， 对，没办法，我知道 一下子正规起来， 对，没办法，我能理解这个， 能理解。 我创业的时候也不正规， 对吧？所以你也就别那么往心里去。当然，这老板不能往心里去，你这个是下面打工的，老板怪你，你还得扛着。 嗯， 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公司的成本。 对，而且这样的人在整个社会的比例应该不是很多。如果整个社会所有的人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那公司也都所有公司都开不下去了，那你就。对吧，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对，但如果老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公司之间啊来回的转，通过诉讼来挣钱的话，我觉得相关的这个部门啊也应该啊有一些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查询系统要方便 啊。不是，我觉得不应该查询，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没有犯任何的错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法律文书的公开，这个不都是 但是对于这样的人是需要保护的，就是他在因为个体跟公司来去进行法律诉讼的时候，个体永远是弱方，永远是弱势一方，公司永远是强势一方。即便劳动法再保护个体，公司永远是强势一方，所以劳动法应该对个体进行隐私保护。这样的人在起诉公司的时候，没有任何违法的问题。道德问题，我们不能去评判这个人道德到底好还是不好，他是对还是不对，好人还是坏人。但他做的没有任何违法的事情，所以你作为公司，你也就不能去查他的底儿。你查他，你是违法的。 好，你看，我们想到了什么呢？那个职业打假，就到这公司买点这个，到那公司买点这个，最后呢，一看挣了很多很多的钱，现在对于这个就是有争议的，他的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你不用管他的目的，就是基于动机来判断一个人到底是否犯罪，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嗯， 你只是基于最终的行为是否违法，就法律只看最终的行为，对吧？你不能说怀璧其罪，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嗯， 对吧？你不能说他腹诽，他肚子里边骂我，我就得判他刑。 这个事儿啊，目前来说呢， 法治社会是最终按他的行为结果，他的行为结果犯法，那就起诉；他的行为结果不犯法，那我就不应该任何，对吧？ 华鑫，这个代表一派观点啊，我刚才所说的不代表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和节目观点啊，这个无关。还有一部分观点就我刚才转述的那种啊，认为这样的人就应该被治啊，包括那个职业打假的那个就应该被惩罚。所以呢，在现实的这个相关的行政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这个行为当中呢，也有不同的做法啊。我们以后有这样的案例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分析分析啊，职业碰瓷人应该怎么处理。好了，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儿就该结束了啊。我们一开始谈到了职业艺术照啊，其实每一个行业呢都有我们看起来不了解不理解的一些艺术照，有些呢是我们把这个行业看得过分的光鲜亮丽华丽，可能也有些呢是我们过分的把这个行业看得比较的丑陋，或者是有对他有负面的评价，有偏见。但事实上呢，应该是我们多多去了解和接触，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会对于身边的这些从业者予以更多的尊重，也许未来我们和他们就是同行。365行，没有哪个行业更高贵，或者说没有哪个行业更低贱，只要你做好了，你在这个里面踏出了一方你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才是证明你做得很棒。感谢华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明天再会。